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黑暗里连碰带撞地进了浴室，谭燕西摸到开关打开，热水淋下来，蒙蒙的暖白灯光，一切都在缓慢的雾气之中缓慢融化。洁净一新，周迷吹干头发，自浴室回到卧室。谭燕西穿着灰色睡衣，长腿叠放，很懒散地靠坐床头，闭着双眼，似乎嫌顶灯晃眼，他只燃了一盏台灯。 睡着了？ 我在等你吗？ 周迷走去床边坐下，看他片刻。 前阵子露露离开北城之前来找过我，跟我说她的照片是你截下来的。 嗯。 对方提了什么条件？ 不值一提。要不是侯家遭难，他这点肮脏手段早把自己给折进去了。 所以你没付出很大代价？ 这不是你叮嘱的吗？如果方便就顺手照拂，真没费多大事儿。 哦，那就好。 好什么？你朋友的人情不还得你替他记挂在我这儿？ 那就拿我的生日礼物抵扣掉好了。 有没点出息啊。 说到这儿，谭燕西微微坐直了身体。 你生日礼物想要点什么？我送你那么多东西，一次也没见你用，可能从来没送到你心坎上。这回你直接说吧，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 太像个巨大的诱惑，周迷反而警醒，偏头看他。 要什么都行。 那倒也没这么好的事儿。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你先说说。 谭燕西伸手将他腰一搂，让他躺倒下来，脑袋枕在他腿上。 我想想啊。 谭燕西等了好一会儿，没听见他出声，以为他睡着了，低头一看，他眼睛还好端端地睁着，他便开口。 那你慢慢想，想好了喊我，我们一会儿。 谭燕西这段时间确实忙得很，侯家出事，圈里人自不可能不警觉。谭老爷子召集全家，耳提面命，叫他们这种时候尤其要谨言慎行，自己各管的那一摊子事也好好清查清查，凡有什么不清不楚的，自己先把隐患扼杀于摇篮。老爷子亲自督导盘查细节，一手抓事业，一手抓作风，谁敢怠慢？他还叫家里人互相监督，谁敢在这种时候犯在他手上，也算是给了他一个清理门户的好机会，好叫他百年之后去地底下也能跟祖宗邀功。那一阵谭家人人夹起尾巴做人，而谭燕西在老爷子跟前一贯的精乖，这时候焉能不自觉做个表率？是一整整月余，隔三差五的就去老爷子那儿报道。他手底下从不藏污纳垢，为了哄老爷子放心，也还是吹毛求疵的抓了两个典型。老爷子到底精力有限，稍见成效之后就放弃持久战了。谭燕西可算松口气，解放出来的第一天就是受魏成邀请去捧个场。他因为中午跟人应酬，下午去魏成那儿又应景地开了两瓶酒，喝得半醉，就找了个房间休息，想睡会儿，等周迷下班过来。结果可能因为这阵子实在被折腾得够呛，下午四点开始竟然直接一觉睡到了凌晨，也没人敢去打扰他。醒来觉得纳闷，怎么周迷没来？发了消息他没回，以为他睡着了， 第二天上午又发一条，他还是不回。谭燕西觉得不对劲，就去调查，问到了尹策身上，还调取了店里监控。很简单的一档子事儿，几下就弄清楚了。贺清晚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跟周米扯了谎，周米也没多问，当下就走了。谭燕西警告了贺清晚，转头就打算去跟周米解释，但电话还没拨出去就作罢了。多重的动机使然，最主要因为上回在崖上酒店周迷跟他说的那番话，倘若那就是周迷的逆鳞，恐怕他俩早晚是要散的。 不如趁此机会先跟他淡了，也免得到时候叫他难受。 然而事情远远没他想象的那样轻易。那一阵他有意无意地扩大了社交范围，凡有人邀请时间不冲突的总会过去坐坐，但真去了除了喝酒或者玩两圈牌也没别的兴致。他始终觉得有什么别的悬在心里，叫他起起伏伏的不安定。那天去赵野那儿吃了个饭，赵野闲聊时开玩笑提一句， 跟那个学法语的小姑娘断了。 谭燕西懒得搭理，但晚上回去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周迷坐在他那破出租屋的小沙发上抱着抱枕在哭。醒来谭燕西觉得荒唐极了，因为梦里周迷哭的样子可谓狼狈，他现实中压根就没见过他那样。他的迷迷多骄傲一个人，他相信哪怕他当面跟他提就到这儿吧，他多半也就淡淡的一句好啊，扭头就走。梦里场景违和的要命，但细节又过分真实，导致他虽然醒了，往后好多天却像是给掩住了一样，工作间隙凡休息时间必然会想到他。他渐渐越发暴躁，周迷生日这天到底是坐不住了，下午会议开完就开车过去，哪怕他要加班，八九点何该也到家了。结果没想到一等就等到了深夜，等到他耐心尽失，又在持续的不耐烦里继续往下等。周迷突然出声， 我想到了。 谭燕西回神垂眸看他，周迷翻个身趴在被单上，手背撑着脑袋看他，语气似介于玩笑和认真之间。 谭公子以前总是主动喊结束的那个吧？那我的生日愿望就是我们之间能不能由我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。 谭燕西目光沉了三分，笑着开口， 你要的这生日礼物可够别致的。 不答应吗？ 跟着我不开心？ 没有。 那提这做什么？ 谭燕西伸手搂他肩膀往上，叫他躺在自己身上。 还介意和清晚那事儿？ 我没有，你说了我要什么你给什么。 我也说了，没那种你要什么我都能给的好事。 可是这件事你做得到？ 谭燕西不说话了，周明也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灯光下他一双眼睛尤其的寂静又尤其干净。沉默了好久，谭燕西终于还是开口， 我答应你。 周迷笑起来，双手捧他的脸，抬头去亲一亲他的嘴角。谭燕西又合上眼睛，搭在他一头乌发的手掌顿了一会儿，微移向下。他们之间总是一点即着。室内只亮着台灯，灯光清幽， 和方才在浴室里有相同，也有不同。相同的掠夺，不同的是绝对的臣服。周米只能认为这是一个梦，胆战心惊的陷落。想抓住一点什么作为倚仗，指缝间抓住的却是他稍显柔软的头发。忍住了不发出任何声音，怕将梦吵醒。他低头看一眼，视觉与触觉的双重幻梦，神经濒临炸裂。不真实，依然觉得不真实。谭燕西第一次为他做这种事，他相信也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做这种事，过分的生疏。好久，谭燕西起身回到他身侧躺下，搂住他的腰。他还在溺水的濒死之感中挣扎，耳畔谭燕西的声音都像是隔了一层雾那样朦胧地传过来。他接收和反应都迟钝，听见他清淡的声音： 我给你叫停的权限，那是秘密，你得知道。我还能答应你另外一件事，往后我不会再有其他人了。 周迷下意识没去深想这话，虽然这里头可供追问的空间很大，譬如其他人是什么人，他又是什么人，这醒与梦之间意识涣散的边缘，身心刚刚经历最暴烈直接的癫狂，他愿在这一刻做一个糊涂的人，将其当作情话来听又有何妨。他原本就是天生好情人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